学习海贤老和尚之表法。贤公老和尚注释表法应当学。严持戒律，三福、六合、三学、六度、十愿，勤修梵行，清净、平等、觉，律己秋气，待人春风，以身垂范，普利群盟。92年，善始善终，利要有情，广演正法，六合道场，百忍家风。六字洪名，一直念去，心虚受益，自卑尊人。缘生缘灭，万法由生，顺应自然，大道至简，生佛不二。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不参禅理，不言教，不解经咒，又何妨？信身愿切，直念去，自然花开极乐邦。能持戒，能吃苦，佛不离心，称不离口。每年清明10月初1，回老家上坟祭祖，祭拜老师，表法做好榜样，一切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见啥都说好，见啥都高兴，法喜充满，无烦恼，一切时一切处不失威仪。取理曰：物不敬，言若斯，安定慈，安民哉。教不可长，欲不可纵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及。四句皆敬之，反能戒之，则敬得全矣。对人，对事，对物，保持慈悲微笑，亲切和蔼，令人感到温暖幸福。供养必定全部留在所在的道场，居士们要求合影，总是主动配合，尽量满足大家心愿。时时处处皆是修行念佛的道场，学忍辱，能忍心安，不可与人争高低，无烦恼，忍者心安，践行佛陀教诲，老实念佛，一生维持六字洪名，行住坐卧不丢失，慈悲博爱，奉献给众生，奉献给至善圆满佛教事业。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世尊有一言，道破世间好大天机。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忍。养成大拙方为巧，学到真愚始知贤。感应稀奇不要求，啥都是自然才好。明白了，开悟，不要乱说，不能说，不要指手画脚。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。烧香，主要是把自信佛念出来，就成功了。我往生不用助念，靠自己念佛，让别人助念，没把握，不牢靠。弘一大师云：阿弥陀佛，无上一王，舍此不念，非痴即狂。